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係講下呢個尋包養或者求包養啊，或者叫包養啊， 現代版係嘛？ 未到現代版啊，現代版仲有得講啊！即係你而家講呢樣嘢咧，其實可以講好多集嘅。即係其實我點解會 講？你有冇興趣先養 嘢？所以你首先呢樣嘢，即係而家係疫情期間，我真係冇乜嘢可以講。 即係拉下布先。 係啦，即係除咗有時要拉下啲政治嘢啊，或者民生嘢啊，或者新聞之外咧，咁樣我都好即係好難㗎。即係你啲網友要體諒下啦。即係而家係諗一個節目唔同以前啊。即係其實啲網友係點樣嘅咧？反而係阿碌做就最好喎。 點解咧？ 點解啊？ 阿碌因為深圳 係啦。因為如果你同阿碌做咧，就整你就證明你有去玩啦。 嗯， 係咪先？咁其實某程度我都 哎呀，即係啲網友唔想聽得恩仔把聲。 即係唔係唔想聽你。即係如果譬如即係。我係去玩完之後同你做啊，咁其實我都中意嚇。但係即係呢，我又知道， 即係同阿碌做， 我又知道咗，我同阿碌做就一定係啊嘛。 係， 但係只要哎呀，用阿碌做最好。咁你佢會俾呢個咁嘅諗法，咁我諗，唉，嗱，我可以講又講一少少彎嘅問題啊。 係啊， 嗱，其實九月八號定九月六號咧，嗰個 令就 開，嗰個令就會停翻，就暫停㗎啦。係。 即係個強制檢疫令， 係啊，個檢疫令就會完嘅， 類似咁啦， 係啦，咁啊已經自動完嘅。但係咧，你咁啊要其實睇下八月尾 會唔會再延長， 會唔會再延長啦？ 佢之前都話五月幾，又六月幾，又七月幾，好多次㗎啦。 咁坦白講，我哋已經有啲朋友等唔到啦， 等唔到會點啊？同女朋友分手？ 唔係啊，即係等唔到呢個九月六號定九月八號啦，唔記得，好似九月八號啊， 點 九月 八號？咩等唔到啊？死咗定咩？ 等唔到呢個。檢疫令完啊，隔離令完啊， 係 啊，咁啊自己寧願十四日翻大陸十四日， 即係自隔離十四日。 係啦，而家寧願翻去大陸隔離十四日，唔止一個啦。我今日已經另外有另外一個朋友， 唔係今日咪講緊我同你識嗰、那個，講下我同你識嗰個先。 啊，我係識嘅，我係嗰個 嗰個老友， 佢其實 嗰個完咗啦，啱啱完咗啦， 佢啱啱完咗啦，而家好開心啊， 係啊係， 喺佢啲朋友圈係嘛。 唔係，即係想講下啲資訊就係咧。嗱，佢當日係咩時間翻去咧？ 嗯， 佢咧就好得意喎。佢記唔記得香港第三波爆發？ 啊，之前嘅其實。 其實佢之前佢都想翻噶啦，就未的起心肝。一有新聞話第三波爆發，佢即刻翻。 嗯。 咁咧，佢好彩啦。 嗯。 咁原來我哋之前誤會咗啊。 嗯。 成日以為翻深圳隔離好貴。 嗯。 就要十四日又即係之前好多嗱，即係好老實。 嗰陣好貴，嗰陣萬幾蚊嘅。 即係傳聞啦，即係冇人試過或者唔知點樣啦。咁我後屘我聽翻，我真係親身問佢哋知啊。 嗯。 佢係點樣咧？佢係翻深圳，佢當日咧，佢就咁過關。 嗯。 過關咧，佢就唔使有核酸報告喎。 乜嘢都冇。 係啦，直接一個人過，唔係都唔係行，佢都過得好多人過，但等咗好耐。咁佢好似話朝頭早過關啊。 嗯， 好似等到下午四五點，等咗七八個鐘啊，先至佢同佢朋友一齊啦， 嗯， 就先至可以安排走去酒店嗰度隔離。 係啦，但係佢隔離兩日啫。 係啦，點解咧？佢原來咧，佢可以，因為佢深圳佢有屋， 嗯， 佢有屋企啊， 嗯， 即係佢到深圳有地方， 所以可以家居隔離啦。 係啦，咁佢用咗幾多錢咧？ 嗯， 哇，原來深圳就 係住嗰兩晚酒店咯。 佢兩個女仔每人俾一晚酒店，每晚二百幾蚊。 嗯。 跟住原來我問佢，咁你使唔使檢測啊？檢測唔使錢啊， 又唔使錢咯，係喎。 跟住你係啊，即係諗唔到喎，唔使錢。咁佢又嗰兩日咪嗌外賣，自己俾錢啦，有限錢啦。咁啊送埋去酒店城咧，咁兩日之後咧，佢就翻屋企隔離。 係啦， 就要隔咪都係十四日， 嗰十二日， 十二日係啦，冇錯。咁佢總共隔離咪使咗兩嚿幾水咯，跟埋食飯咪四嚿水咯，兩日。 即係如果譬如你啊有空閒時間冇乜嘢做嘅話，或者去咗 home office 嘅。其實某程度你可以嘅喎， 不過又唔係啦，牛哥。 而家又唔係啦。 係啊，又要講翻最新，即係佢俾我資訊。原來咧，因為咧香港第三波爆發， 嗯， 人哋深圳政府真係做嘢。 嗯。 嗱，我哋講事實嘅，愛國愛港嘅，又要讚下深圳政府。佢過完嗰日第二日，即刻話咧要有72小時之內嘅核酸陰性報告。 係啦， 首先先檢測報告先。咁喺香港整一整都千幾二千蚊啦，最平咯。跟住好似話咧。已經唔可以家居隔離啦，除非你有細路仔。 嗯， 如果你係大人嘅話咧，好似14日都要喺酒店隔離啊。 即係而家咧，我啱啱有個朋友咧， 就準備而家即係呢幾日佢啊翻去啊， 準備咗未先？ 準備好啦。佢又問我邊度做檢測個報告平啊？咁、okay. 我咪成個網頁訂俾佢咯。嗰啲咁啊，你自己揾啦。咁啊，佢又諗住咧，咁我話喂，就算而家你去咗，你肯隔 啊？你呢個朋友我識唔識啊？ 識，阿靜怡啊。 OK OK。即係就係嗰個女仔個朋友嚟㗎啦 ，OK， 即係我識個朋友嘅個女仔嚟個朋友嚟㗎啦，即係女神嚟㗎嘛，我女神嚟㗎嘛，正如 周迅啊， 周迅嚟㗎嘛，小周迅嚟㗎嘛。 咁你咁啊邊個靚啲喎？你上個禮拜講嗰個邊個靚啲啊？ 估唔到咁啊！ 咩陳德容靚啲？ 陳德容靚啲，佢靚過陳德容㗎嘛，一個後生過陳德容啊嘛。咁啊咁啊我呢個朋友就準備去啦。咁啊佢啊而家就攞佢就要攞呢 個報告先 報告。咁啊當然佢越平越好啦。佢咁樣我話我嗰日佢問我意見嘅時候，我就話：喂，你翻嚟都要隔離14日嘅喎，翻嚟即係你可以14日，翻嚟14日嘅喎。佢話唔係唔等啦，我同佢講我話：點解你唔等於等埋9月8號？其實話9月8號嘅，應該9月1號就會講下， 即係知道咩情況啦。 會唔會延遲噶嘛？咁你唔等到8月尾，咁我話唔等啦。咁你由6月等到7月，7月等到8月。佢又想翻兩下， 喂牛哥，我想提 佢想翻兩下，翻去四川。 喂，佢九月點解我覺得一定會再延期呢？ 嗯， 因為如果你唔延期，你就解唔通你要延遲個選舉一年啊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喂，既然你九月七號即刻可以翻大陸嘅，咁點解唔俾我哋選啊？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我覺得一定會延㗎啦，依次。 係啊，我成日覺得你延期同俾你選舉其實兩回事。 咁啊， 個政府係唔會理你延唔延期、整唔整嘅。你明唔明？你明唔明白啊？就是、個政府係咁樣㗎嘛。 咁佢係你講下佢個 case 先。 咁佢咪佢打算攞核酸報告。跟住去深圳酒店就14日。 佢應該實有朋友喺深圳有地方㗎啦。如果佢要家居隔離啦。 佢好似冇喎，佢都冇。冇喎。 Okay。 有啲四川妹，四川妹識講廣東話。 Okay。 即係我 香港人啦、啊，佢而家。 佢香港人啦、啊，香港人。佢一早都係香港人嚟。 不過嗱，而家又岔開少少講下啲政治嘢。其實如果而家嘅所謂香港人，肯翻大陸隔離14日去深圳嘅，其實全部都一定唔係香港出世，都係新香港人咯。我覺得 唔係㗎，阿迪咪好想 佢冇去到嘛，因為佢要揾食啊嘛，你明唔明啊？香港人男人你要揾食，你點可以犧牲 香港人？阿迪係可以 home office 嘅，阿迪去咗啦。 佢唔可以 home office， 因為翻到大陸咁，仲可以點樣 home office 發售？上網啊，上唔到，上唔到香港 VPN 一定有咩？即係咁講， 有啲網係可以喺大陸。 即係你份工唔容許你會咁樣翻大陸俾你咯，除非你唔做份工。 唔係㗎，你睇而家阿碌都可以㗎。 唔係阿碌係直情冇落過嚟，咪可以咯。 你阿碌其實某程度都係可以 home office 嘅。咁佢可唔可以翻嚟跟住又隔離唔翻公司得唔得？即係未必得，一百個冇一個得咯。 咁阿碌就係例子嚟㗎，阿碌係可以喺屋企做嘢㗎。佢 唔係佢屋企做嘢，因為佢老細信佢嘛， 唔關事。 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佢間公司即係佢唔可以話呢個做咩？即係佢係可以喺香港做，亦都喺深圳做。就算唔喺深圳做，佢亦都可以喺深圳個屋企做。 唔係咁，你而家講緊依個咧， 或者喺香港，如果喺香港屋企，佢都喺香港屋企做嘅。 即係我意思，即係 加碌咪可以14日咯。 即係佢依份工咧，全香港100個人，我相信冇一個好似阿碌咁嘅 case 咯。咪有幾多少？你咪 講，如果你係可以 home office 嘅， 唔係 home office 嘅意思，你屋企做嘢嘛。咁你公司會唔會俾你離開香港14日唔翻公司先？ 咁我咪 home office 呢兩個一樣嘅。即 係唔係啊？ 我唔需嗱，啱啊，其實 home office 我係唔需要話俾個公司聽，我而家係埋喺屋企噶嘛。 唔係，咁你係要 做緊嘢得啦？ 唔係，你係做緊嘢得啊？ 咁我可能喺深圳有間酒店。做緊嘢都得，都得㗎。 咁我相信100個人冇一個人可以有份工 咯。如果你 home office 係可以咁樣嘅，個某理論。 咁應該話阿碌係任何時間都要 home office 咯，唔係因為依個疫情咯。咁但係因為依個疫情而俾你 home office 嘅人，就一定唔可以翻深圳啦。因為要係佢份工永遠都係 home office， 永遠都唔使翻公司 就得啦。 你明唔明我意思？ 咁其實啱啊講嗱，而家咪叫你 home office 嘅，如果係。公務員係可以 home office 14日嘅，咁有條友即刻翻喺深圳隔離14日，喺14日裏邊喺酒店裏邊做嘢咪得咯？ 咁而家個公務員就係唔會同你講話14日、28日，你而家唔係14日，你係28日喎。你係咪政府同你講話依28日你都唔使翻公司？ 喂，即係好簡單，你翻嚟你咪要，譬如你醒， 因為而家翻嚟都要14日啊嘛。 嗱，你翻嚟如果你又有呢個商務簽證，你係唔需要嘅喎。 唔係。 咁如果你話你公唔係有冇一間公司宣布，我哋十四日內都係公務員， 即係坦白噶啦。阿的嘅例子啦，阿的佢自己已經攞咗商業商簽啦。咁總之阿的只要佢喺可以十四日可以 home office 咧，佢可以翻深圳 home office。但係當然公司佢公司唔俾， 公司唔會同你講話。 但係如果阿的係可以嘅話，佢去咗翻嚟，佢翻嚟就唔使十四日。 你聽我講埋先。 佢翻嚟就唔使廿八 香港呢啲撲街公司咧，佢唔會同你講話你可以十四日都唔翻公司，你明唔明？佢一可以話你嗱，你依個禮拜三日，依、這個禮拜咧，佢最多我覺得依個禮拜大家唔好翻公司啦。佢唔會同你講你下個禮拜發生咩事，佢只要去到禮拜五再同你講噶嘛，再延一個禮拜噶嘛，一定係咁濕鳩噶嘛。 唔 係你講，我明你意思。我想講就係話，一百個人唔會有一個人有可以做到依樣嘢咯。如果係我哋個 group 嗰啲好多人翻咗去啦，有邊個真係可以 home office 啊？其實 唔係，我哋嗰個 group 嗰啲人唔可以 home office 嘅。 我意思即係話 home office 都唔得，我哋個 group 嗰啲人。 我意思即係話，你識嘅人，真係可以十四日翻深圳隔離。 唔係碌個特事。 因為阿碌就冇翻嚟香港啊，你明唔明啊？ 唔係佢翻嚟香港，佢都可以翻即刻翻去㗎。 唔係佢翻嚟香港十四日咯，佢公司係咪話佢十四可以唔翻公司得唔得先？ 得啦，佢梗係得啦。 佢咪講到明，唔係除非佢講到明唔使翻去公司，因為我有時聽阿碌講咧，都話唔係就係阿碌一個咯。 啊，阿碌係 你如果你話再揾多第二個可以咁樣咧，而唔會冇咗份工，即係打工老細唔介網上做啦，就好似你阿牛賣陳三夫，其實你反而你仲得， 我都唔得㗎，我 因為你係老細。你要寄你可以找個朋友或者家人啦，當 然 或者你可以犧牲呢十四日不做生意你就得。 係其實其實 真係有份工出月薪工嘅咧，一百個唔會有一個得。 但係其實我已經得㗎啦，因為陳山虎咧個生意等於零。 係其實你可以試一下，反而 即係冇乜所謂啊！話真係你真係即係慘到你唔知道我有一個禮拜零收入嘅。 即係而家你話 home office 香港呢啲係呃人嘅，豪哥，你唔好俾阿林鄭呃到你啦。 唔一定嘅，唔一定。我 唔係我知唔一定嘅，就係識阿碌咯，識阿碌一個咯。 唔定止， 跟住識啲老細咯。 但係嗰啲人咧就未試未，佢又唔想翻去隔離十四日。 唔係你聽我講，你識 隔離十四日好咯，戇鳩。 唯有識嗰啲就係老細級。有個大生意，你又識好多老細啊，或者你嗰啲老友啊 ，OK 啊，即係幾個嗰啲金融財進嗰啲全部得啦。但你話真係打工仔必一定唔得。如果嗰啲老細級， 我識好多個都 就。如果啲老細級就有辦法可以翻落去都唔使十四日啦。Okay, 人大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白嘅，我明白嘅，我明白。咁啊，唔咬呢樣嘢啊！即係譬如你啲網友係諗住有啲十四日， 即係十四日有人嘅，即係你話真係認真隔離。 其實真係可以嘅，即係有啲工種係可以嘅。咁啊睇你自己有冇咁需要啦，係咪真急到賴啦？即係我自己又唔係急到賴嘅。 唔係，我覺得如果你係香港出世嘅香港人咧，其實真係唔會有邊個會真係一定要翻去隔離十四日，再喺大陸好少啊，好少。 真 係唔係。喂，阿的急唔急？急唔急先？ 阿的其實曾經試 即係有出埋阿 的 office 嘅，唔係跟住佢公司唔俾啊嘛。 咁就係因為佢公司唔俾啦，咪就係唔得咯，所以佢啊最急到賴嗰個噶啦，已經佢屌到個政府， 我好撚想屌你，真係爆佢先出嚟咁 啊！阿牛哥，你個 Facebook 啊、朋友圈啊或者微信，邊個最想翻大陸嘅？而家你個就係咯，咁佢都翻唔到，即係佢都唔會話犧牲十四日啊嘛。 唉，我教過好多方法噶。不過算啦，屌你咧，真係嗰啲有啲方法我唔講得。 咩屈蛇嗰個係嘛？你 唔 係 group 緊嗰個， 係咪叫條女翻嚟咯？定叫條女攞身冇簽證翻嚟咯？ 其實喂，即係咁講啊，即係講下啲天馬行空嘢啊。以前有大陸人點樣屈蛇啊、偷渡啊、游水啊、爬山都想嚟香港啊。而家我都有啲調翻轉， 調翻轉。 即係如果我同你講 啊，我簡單啲啦，我簡單啲嗱，犯法嘅唔好做，但我估可以得。 咪大飛咯，五千蚊一個， 唔使 單程。 你係有船去伶仃島噶嘛？ 而家冇咗啦。 有啊，長洲有啊。 我長洲嗰啲，唔係即係嗰啲係你，唔係你係出關定？ 香港仔都有啊。 唔係你係出關定唔出關先？即係有唔使咩證件先？ 唔需要 嘅，即係辦法㗎啦。 係嘅，辦法嘅。 而家仲有？ 係啊，咁你伶仃去伶仃島，跟撚住咪有船去珠海咯。 嗱，哇，又咁講。 但個問題，你一定有地方住咯，因為如果你冇攞個你即刻要，譬如你嚟到珠海，你即刻要揾間診所攞呢個檢測攞個健康碼咯。 喂，講翻我廿幾三十年前經驗得唔得？又有你講伶仃島， 其實我你有冇去過？ 我梗係去過啦，我專題做過一集啊。 嗱，我都叫做跟人去過，就講緊時為幾多咧？1997年前後，廿幾年前。咁我印象中咧， 你邊度想睇咯？ 香港仔， 香港仔咯，唉，而家都有。 跟住。而家唔敢講有冇啊？ 有一 咁犯法揚曬，仲有得上？ 有咯，你知係咪長洲咯？ 我覺得揚得唔係唔敢講入。咁咧，我仲記得啊，你唔使證件噶嘛，係咪先？ 唔使證件， 即係一定係犯法噶啦。咁、但係你去到伶仃島嗰時，有個扮曬海關睇你證，你睇你啲證件嘅，你記唔記得啊？我想帶多條煙啊，佢都唔俾我帶啊！即係我覺得佢係咧，佢係 make sure 100個人嚟到唔使證件。就要100個人走，搭翻嗰部船。即系我覺得你唔可以去到珠海嘅。 得，佢有船可以去珠海。 唔系，伶仃 島你可以要住一晚噶嘛？屌你有冇搞撚？ 唔系我印象中好似佢系規定，即系佢又冇查證件。 啦， 即系我帶條煙上去，我都最記得，我真系最記得嗰陣我食。 啊，唔系啦，你可以嚟咁住噶嘛，住一晚噶嘛，有啲咁樣濕鳩賓館噶嘛，你有冇搞錯？你唔記得噶你啊？ 佢唔系佢有，佢系有啊。 系咯， 但系你唔可以，因為佢。keep 知道你 知條毛，你個個 check 你嘅，好多都唔 check 啦。 應該唔得。 第二個碼頭上唔撚得，你黐線。 唔係咁， 伶仃島得個碼頭啊？你兩個碼頭啊嘛？ 唔係啊，佢就係扮到係有人 check 你證件啊！我去嗰陣時，1997年 我去嗰陣冇啦。我去嗰 你嗰你記唔記得你記唔記得係幾多年到去先？我最記得我啱啱出嚟做嘢， 我真係唔好記得。 俾人帶我去咧，就一定係1997。 我差唔多係個日子咯，我都係九七。 我就最記得㗎，嗰陣時我食煙嘅，我想帶多條煙，佢唔肯俾我帶，佢扮曬海關話唔帶得，咁樣樣同我講。 總之咧，我係未俾人查過啦，我哋都做。 而家應該要嘅，不過唔緊要，唔同你啊。即 係 我意思， 即係我係有啲方法嘅。咁我當然咧就唔鼓勵人咁做啦，即係我估可能得， 即係我估咧， 你就估可能唔得。 分唔係我估而家分鐘咧，有啲大飛同你講話5000蚊啦，後海灣上船啦， 澳門咯咁啊， 即係總言之你上船，即係幾時又帶翻你翻嚟咁，即係嗰種我都會有喎。你覺得有冇得做？ 有 呢啲辦法嘢， 有 你係啊，喂你老友阿的肯定第一個俾先啦，係嘛？ 一日咁就唔得，太貴啦嘛。好啦，即係。我頭先講嘅嘢咧都夠噏嘅就 帶佢走。冇啊， 走。真係唔好做啊！屌你兩，即係就係我領事啦。即係你哋唔好做啊！或者咧，真係唔得其實。 即係我哋講個現象。 真係唔得，真係唔得。 唔得嘅一定。 唔得嘅。而家我話唔得 嘅。 係啊。你坐監嗰陣時，唉，大佬你坐監未必係想講錯啊！如果你冇夾埋啲咁嘅嘢啊，總之唔想得嘅。係而家話咧，唔想得嘅。 喂，會唔會咁啊？會唔會大陸公安唔識處理啊？從來都只有大陸人偷到嚟香港，唔會有香港人偷到翻大陸 個。咁啦，都要講翻我哋嘅政題啦。你其實提先講句，幾多政題嚟嘅？因為嗰種呢啲咁嘅偷運嘅方法係嘛？啊，咁樣 我千祈唔好做啊！ 真係唔好做啊！假嘅一鳩噏嘅，唉，終於啊網友啦，唉，真係唔好做啊咁啊！因為講下沉包養嘅 下集、 中集啊，其實可能真係下集。 唔係你拖咁耐，驚冇啲網友 睇。唔怕嘅，因為其實都好精彩嘅，其實都好精彩。即係咧，其實咧，到我拍完拖之後啦， 咁你仲冇？你又話你冇啦嘛？拍一次拖啫嘛。 拍完拖之後啦，咁跟住我就同啲朋友去玩㗎啦嘛。咁嗰時候咧，深圳咧，我記住啊，我嚟嚟去去都係深圳嘅。咁我其實深圳玩咗好撚多年，好多年其實我見到好多深圳人都唔夠我深圳。我去深圳玩嘅時候。東門都仲係擺緊地攤，OK， 真地攤嚟嘅，即係你嗰度只有一間商場，就係、是、東門麥當勞嘅對面嗰間舊嗰個叫咩乜撚嘢？叫咩商場咧？ 貿易 黐邊啊？ 白馬 啦，嗰係嗰啲嘅，嗰度未有羅湖嗰啲咩咩嘢咩旺角 係啊？九龍城旺角 九龍城廣場啊，冇呢啲嗰度未有。Okay.即係嗰陣，其實一路都係呢個擺地攤嘅， 擺地攤 嘅。即係其實嗰啲所謂冇商場嘅，咁啊全部都係啲七層高嘅大廈嚟嘅啫，嗰啲屋嚟嘅就基本上嚇。咁啊可能下邊就我哋買嘢嘅，咁或者有啲地攤嘅啫。我去嗰陣係去到咁樣。咁當然可能有啲電子遊戲機鋪啦。 即係你拍拖嗰陣時都係咁上下，就係嗰陣。係 啊，咁上下。拍拖嗰陣。咁樣就拍完拖啦。咁其實係講我拍完拖冇耐嘅啫。咁都係幾年到啦，咁就又係我帶入我係我衰嘅，我帶啲朋友去玩， 即係有啲唔識圖嘅朋友， 唔識圖嘅朋友，但唔係好意思嘅。我帶啲唔識圖嗰啲朋友咧，玩撚到咧，佢哋又識圖過我啊！話俾你聽。 OK， 咁啊，咁我咪帶佢哋上去即係食下嘢啊，咁啊揼下骨啊，做下美容啊，你知男人咧，點男人都做 facial 嘅喎，就係咪先？咁啊，我淨係帶佢玩呢啲咁嘅嘢嘅啫。即係嗰時候我都未叫做真係滾啊，未滾，因為其實我嗰時候翻深圳又冇女朋友，咁我翻去都係東門買下嘢啊。行下街啊，食下嘢啊，咁偶然都搵只焗焗咁焗焗啦，系嘛？嗰阵我连飞机都冇打嘅，嗰阵好似冇添。 唔系咁，你翻去做即系有叫街系嘛？ 少量，可能一个月上三次或者上四次啦，嗰阵密啲噶啦。咁啊都有一下叫阿哥嘅，仲后生啊嘛，三廿零岁。 即系沟女多啦，即系嗰阵时。 系沟女多啦。 O K。咁你又唔拍拖又沟女，即系点啊？ 即系点咧？就系、是、要讲沟女嘅差唔多，或者系可能系沟一阵间啊片片啦。嗱，其实唔系 咁有冇租屋先？你当其时？ 当时我自己有租屋嘅，我自己有租屋嘅。咁啊，应该系我第二次。 咁你一个月住四晚，好唔着数，点解会无端端租咧？ 因为我要调位啊嘛。 哦，啊 ，OK。 因为其实 即系炮房嘅。 其实当时咧，大陆嘅酒店咧。嗯，系唔俾一男一女冇婚姻证入去嘅，仲系咁样嘅。而且当时嘅酒店咧都仲系大房嘅。 Okay， 我哋之前讲 过，知唔知啊？我知唔知先？但系而家好啦，而家好简单啦。而家就俾咗时间你自己开门啦。以前唔得嘅，以前咧你就要去到酒店，咁你譬如 check 好晒啦，咁咧你要去到譬如你住三楼304咁样，咁你304，咁啊佢门喺304嗰度咧有个 reception。咁啊，企咗个男人又好女人啊，咁啊，你要佢 通常阿姐嚟噶啦， 男人都有嘅，你要佢帮你开门入去嘅 ，OK， 以前系咁样嘅 ，OK， 咁啊，因为其实好啦，唔方便噶嘛，跟住佢点啊唔方便咧，带女唔方便啊， 明白， 一来你会惊啦，二来你每次都要醒佢啊， 即系你讲紧系过咗97未？应该过咗97， 过咗97啦，跟住过咗97啦，都差唔多啦，起码2000年左右到啦， 系 嗰时候。就是咁样嘅，咁啊觉得好捻烦噶嘛，咁嗰时候我啊，因为住喺边度咧，我谂清楚，知唔知？我因为住过好多地方，我住过湖背啦， 水库啦 ，我又住过黄贝岭啦，我又住过下沙村啦，我真系唔好记得，真系唔好意思啦，我唔知道，你唔好理我住边度啦吓， 大概啦， 啊咁啊，应该系嗰度仲系罗湖区嘅，因为同班朋友就喺罗湖玩嘅，咁啊好嗰阵都。偶然去下三沙一水嘅，但系嗰时三沙一水都冇咁唔算好劲。 咁你点样再讲包养下集咧？ 系啦， 有下点样包 養？咁嗰时咧，都仲系香港人都仲系好吃香， 仲系好吃香。Okay。 即系嗰时我系点样讲咧？你只要带张回乡证，嗱，记住啊，回乡证啊，你知唔知回乡证系点啊？我知唔知啊？ 即系等于好似特区护照咁咯。 系啦，一啡色嘅一本簿， 吸引仔啊。 系啦，咁你知香港人噶啦，好捻易认嘅啫嘛，资讯。牛仔褲、波鞋、孭背囊，啱唔啱啊？ 系啊， 系啦，即系回乡证点样啊？ 摄喺个裤袋后边， 冇错。 老未试过，听过感觉。 老虎蟹都露只角出嚟，你哋见到哇蟹，即系喺后边见到，咦条仔回乡证喎，咁就好谂多咩噶啦，好响噶啦。咁啊，当时我哋就会同啲唔系我啊，我带咗朋友上去玩，啲朋友又唔知点解识埋啲。人五三唔四啊，咁自己跟住嗰啲朋友就去咗 disco 玩，就帶翻我去 disco 玩。 嗯， 嗰時候咧就有邊幾間 disco 咧？嗰時候啲冇而家啲838啊、Busta 冇呢啲嘅。嗯，嗰時候咧就有 House。 哦，聽過，我聽過好出名。 之前 好出名 ，JJ 係咪？陽光酒店。 House 之前咧就有一間叫華爾街。 哦，係啊，哦，我個年代啦。 係啦，就我呢個年代啦。嗰陣係90年代。 唔係，過千年㗎啦。 啊， 即係差唔多2000年啦。 2000年啦，係啦，所以冇錯啦。 華爾街 係啊。係啦，咁我就去華爾街玩。咁朋友帶嘅就朋友帶嘅。嗰時候咧飲咩咧？飲啤酒嘅。 嗯。 唔係而家咁樣嘅，佢哋咧即係點樣咧？飲啤酒係一箱箱嘅。即係佢哋你知啦，如果譬如我而家我哋喺香港酒吧，我哋嗌半打啤酒，佢就俾一桶你，好似個自制羅咁嘅咧，插半打啤酒， 係啊冰杯冰桶 咁樣。但係佢嗰時咧就唔興嘅，即係你可以嗌半打就冰桶， 佢俾個冰桶你，但嗰時都唔係㗎，佢俾個箱你。 嗯，我記得記得， 俾個箱你， 即係嗰啲即係類似嗰啲工裝裝人哋文件嗰啲大箱， 大箱啦，咁樣大個大箱，咁啊通常係一打至兩打啦，又俾個箱你，你一定要嗌個箱先型嘅，你明唔明白？ 我一箱， 即 係 話即係話俾你聽，你同我玩，我哋夠啤酒飲。 哦 ，OK， 咁當時咧，但啲女就好，我哋好受歡迎喎，好受歡迎喎。 唔係你嗰時後生啊，牛哥又， 佢都當 要講翻，係咯係咯。 咁當時我哋成班朋友去華爾街玩啦。咁其實咧好撚簡單嘅啫。嗰頭我哋去玩，咁嗌只要我哋嗌咗箱啤酒擺咗喺度咧， 自己行埋嚟， 啲女仔望住你噶啦。你只要望一望佢，少少佢又同你笑啦。 唔係咁嗰啲女仔係出嚟揾食啊， 正當人家 係啦。我就想問下你啦。 嗰陣啊，哇！嗰啲女先，首先講下嗰啲女先啦。即係其實我好回味咧。當時嗰啲女，喂嗰陣嗱，坦白講啦，點樣講呢？如果啲女有嘢做，你又喺度做咩啦？如果嗰啲女做 sales 嘅，就靚好多嘅。 嗯， 做樓做呢、這個 樓面， 唔係樓面，門口嗰個咧，知客， 知客 又係靚好多嘅嚇。咁咧閪啲嗰啲咧就做傳菜啦， 嗯， 再閪啲啊，梗係服務員啦，即係睇個樣啊。 最靚係知客同埋 做 sales， sales 係靚 嘅。哇 ，sales 真係好撚靚啊！ 嗰時 sales 靚嘅咩？ 喂，唔靚點做 sales 啊？ 賣俾女人啫，女人 賣男女。嗰時候賣男裝啲揾 啲揾啲 賣 嘅 嘛，大佬喂， 得男裝女 sales 明 嘅。我覺得好撚柒靚啊！即係咁嗰啲女就成日同啲朋友咁樣一齊落去溝仔啦。最靚好撚簡單溝仔，咁就華爾街。我嗱，我會講幾次。disco 嘅經驗啊，喺呢集裏面咁啊，我講一次華爾街啦。咁我一次華爾街就去飲酒，咁啊已經有一箱噶啦。咁啊，我哋嗰時有三個朋友嘅，連埋我自己。OK， 有兩個朋友咧已經喺舞池嗰度跳緊舞，佢一跳緊舞嗱，嗰時即係你知我哋唔需要表演噶嘛，係咪先？咁啊坐喺度，唉唞下先啦，睇人嚟跳舞啊，咁樣喺跳舞。佢嗰兩個兩條仔一落咗個舞池就跳。 有 一下就已經俾女圍啊！ 哦， 圍嘅意思唔係一條女兩條女圍我哋兩個朋友，係成班啊！ 係咪靚仔嚟嘅你兩個朋友？ 有一個就幾靚仔嘅，有一個身尾做咗我契妹嘅男朋友嘅。 嗯 OK 啊，嗰啲你識我契妹喎？ 契妹唔識啊，應該。 遲啲你見過嘅，你見過。 可能見過。 有好多個都見過。 嗯。 啊，咁其實嗰個契妹係佢介紹我識嘅。 OK。 啊，跟住係嗰個契妹其實好多故仔講嘅。嗯。啊。咁啊，可能將來唔夠講，我就攞 出埋下先， 出埋佢。咁啊，佢已經俾女圍緊啊。咁佢都佢圍佢嘅事啊。咁啊，我覺得佢圍，咁佢帶啲女成功溝咗，佢帶啲女過嚟俾我哋玩。咁我唔使出手啊，因為事關坦白講，我唔好識溝女嘅。 嗯， 我咁大個仔啦，坦白講，你所有啲咩感情問題咧，好多問好多網友都係咁樣，即係啲感情問題問我，你唔好問我。 有冇問你啊？多唔多？ 知之不以前不知幾多， 即係成日都即係未嗰啲私信俾你 啊，私信俾我啊，阿哥，我有咁啲感情問題。我如果我識感情問題，啊、我就唔使叫雞咯。咁、你真係唔好問我呢啲問題。 O、okay, K， 明白 係咪先？咁當時講我啲朋友都係咁啊，我唔識溝女，我冇睇咁啊，溝你哋溝剩嗰啲咯。 溝 咁我又唔介意嘅，係咪先？係嘛？ 但因為嗰時靚女多，溝剩嘅都唔會差， 都唔會差嘅，都唔會差嘅。但當然啦。佢哋會啲女人係咁樣嘅，一件靚女就帶住兩個朋友嘅話， 就豬扒嘅， 就豬扒啲嘅， 係 豬扒啲啦。 但係豬扒啲朋友就靚女嚟 嘅，係豬扒朋友都係。當然佢豬扒啲有啲係好撚豬扒啦，但有啲都 OK 嘅，唔係豬唔曬嘅。總之就係、 是，咪各花入各眼啦。 係啦，咁樣我通常 我覺得各花入各眼啦。 但我又講，我有一次喺華爾街，咁咧個朋友就來嫁緊女，俾女圍緊啦。咁我跟住我自己咧，就喺個 disco 裏邊咁啊。飲緊酒啊！咁我面前對住一個女仔，好撚得嘅女仔，好撚得嘅。 面前對住嗰陣時，你坐喺度。 係，即係前面隔幾張台啦。 嗯。 即係嗰時坐啲叫做 卡位高台。 嗰頭好少卡位嘅，反而好少卡位，都有卡位嘅，就少啲。咁、我望佢，咁我啊，懶係有啊風度啊，咁啊攞住支酒，敬一敬佢啦。咁嗰條女就即刻警警佢，唔使講，跟住入佢埋嚟玩啦，一玩。就喺度玩，嗰時候冇識鐘啊， 冇失踪，点话？ 二千年边有失踪啊？ 唔系，咁你玩咩先？我印象中 五二十。 我印象中我去都系玩十五二十同埋玩失踪，都有失踪嘅。 冇失踪啊！我都仲未有失踪，玩十五二十。OK，咁啊，成晚咁啊，踩，猜之余咧，我当晚就已经喺个场度已经打晒几轮嘅， 即系大家即系靓女嚟嘅， 靓女嚟嘅， 唔系系你觉得靓女定系基其他人都觉得靓女先？ 冇得难讲， 不过你中意高手，即系都 OK 嘅、 啊、，OK 啦。总之我系觉得 OK 啦，即系唔会系猪扒啦， 唔会猪扒，嗰阵真系好少猪扒。喂，猪扒你唔好嚟，唔好落啲球啦，屌你死紧咗佢。 得，明白 系咪先？即系坦白讲，你猪扒冇运行嘅嗰时候， 嗯， 有啲人唔拣你。咁啊，我同嗰条女喺度玩紧。咁我啲朋友系点样咧？佢已经第三批，佢约咗第三批女仔嚟张台度玩，即系可能。 咁你玩完头嗰两批，佢上咗房搞嘢咩？唔系， 即系佢有咩？好捻简单啦， 唔系好明。 落佢跳两圆舞，咁啊，梗系嗌啲女，不如上嚟饮嘢啦。咁啊，而家我仲系戒紧嗰条。 O K， 我啲嗰条女啦，咁讲我冇卵用嘅，因为我冇下文嘅，我冇下文， 我哋冇下文， 我冇下文嘅。咁我啲朋友点样？哦，跟住嚟一批，咁啊，佢玩，咁啊，跟住玩完之后，我嗌啲女走，即系走啦，唔使理佢啦。咁我啲朋友 唔系咁样，冇交换，有交换电话， 有交换电话嘅，交换微信啦，唔系 嗰阵时 Q Q 嗰啲啦，系啦， 或者 M S N 记住啊，嗰时有玩 M S N 嘅。 大陆有冇？ 有手机 M S N 有嘅， 学手机有嘅。O K， 咁跟住我啲朋友就有耐啫，冇似有玩。咁佢我啲朋友攞咗舞池咧，嗰啲女就走緊曬啦，走緊曬，跟住又溝個第二班，又上咗過嚟我張台嗰張台度玩，咁我仲係戒緊嗰條女嘅， 戒咁耐點解你 就識啊？都唔識都話， 即係人哋戒好快嘅， 係人哋好快，跟住佢玩到尾第三班啊， 係 玩第三班女，咁第三班女佢話咁佢攞 disco 舞池跳舞噶嘛。咁嚟个唔止两 醉噶啦，咁你嗰个 friend 应该咁玩咗咁耐， 根本都冇饮过酒，来跳下舞。 O K， 系。 咦，大陆啲酒就好啦，閪嘅啫嘛。 咁啊，即系饮唔醉， 即系醉啊嘛。 啤酒唔会醉啫，醉咗头晕嘅啫。 咁跟住佢哋已经喺嗰三轮里边咧，识咗八九十条女啊，八九条女咯。 八九条女。 啊，唔系八九十， 八九。 八九条女或者十条。 佢哋你几多个 friend 先？ 两个。 两个识得八九个， 八九 个交换晒噶啦，已经 八九个噶啦，因为佢攞一次冇字勾，可能勾两个啊，勾三个， 即系你哋系三条友， 系啦 ，OK， 啊，可能勾两个，勾三个上嚟噶嘛，可能勾四个上嚟噶嘛，系咪先咁样？咁一齐饮酒嘅，最紧要有个双酒唔好停 ，OK， 我双酒，我哋唔可以叫一桶酒，一双酒唔好停，咁啊，嗰个饮酒又平，几廿蚊一支，两兜嘢一支喺华尔街。 哦，咁平咩嗰阵时？ 系啊，养得嘅支廿八蚊支， 廿八蚊支，一家就仲要买，又有得送嘅。 冇，嗰度冇得送啊！ 冇得送， 我哋唔识人啊嘛。 哦 ，OK， 冇灯斗啊，嗰度 ，OK， 未有灯斗制啊，嗰度仲未有灯斗制。 OK， 自己去玩啫。 啊，咁佢喺度，我啲朋友已经喺度拣今晚同边啲女食宵夜噶啦。 OK， 咁我就系啊，通常我就唔就识嗰次就放生咗啦。咁我啲朋友咧就跟住就话约咗去卢宾馆，附近嘅一间茶餐厅，咁啊同佢啲女食嘢啦。 喂，你嗰次通常玩到几多点我食宵夜嘅咧？ 其实 嗰阵时 两三点到， 两三点得， 可能一点到啦。 但系嗰阵时通常我哋去玩，印象中都如果酒吧成起码十点零十一点先去嘅。 系差唔多啦， 系咯，即系唔系 ？OK， 明白。 啊，咁跟住就咁啊，跟住佢哋有下文啦。咁通常我都冇嘅。 咁佢但唔系佢哋识啲女，你都你 冇啊？嗰度冇啊！我戒紧女，我戒紧另外嗰件女，再有放生咗啊嘛。 哦， 咁嗰次嘅例子啦，嗰只例子系好嗨嘅例子。咁嗰个嗨嘅例子，我已经检讨过啦。咁以后下晚以后去玩咧，就唔得系啦。老虎又啄咗一件，就唔放生， 唔俾佢走。 咁其实 喂，咁我又想问下你，你嗰件女，你话玩得咁开心，你点样？放咗佢走啊！即系我真系唔捻明， 真系唔识。 你要戒俾，你要戒，即系条女话走就由佢走啊嘛。 唔系，咁我下次再见啦嘛，咁样咯。下次再见。 有冇交换乜嘢嗰啲啊？ 都有交换嘅。 都有，但系就 哦， 即系通常佢话要走，你就俾佢走啊嘛。 俾你走噶啦，即系 正常玩就食，系咁系。 系咯，戇鳩咯，而且我又冇识沟女啦。咁嗰次之后就痛定思痛啦，就唔再 放生任何， 唔再放生任何物， 得 属于雌性嘅物体啦。 系 啊。咁跟住咪跟住又跟住玩玩下，即係其實嗰頭喺華爾街已經有食啦，有食女啦。通常嗰頭我就 當時我仲住緊酒店嘅。 喂，你而家講緊一夜情喎、啊，你唔係講緊，你而家唔係講緊包夜啊嘛，牛哥。 先啦，卅 幾蚊係。OK OK、 啊。咁跟住其中一個有個包養啊嘛，包養我契妹啊嘛。啊，包養我契妹噶嘛。 邊個？你包養你契妹？ 唔係我個朋友啊。 你朋友哦，即係識。啊即係懷疑家識咗， 啊咁我係咩懷疑家我唔記得咗啦，我就唔記得咗， 係係即係酒吧識 咁跟住我哋 disco，disco OK 啊 disco， 咁跟住懷疑家之後就佢口嗰陣最好玩佢哋個 disco 就個 house 啦，係啊 house 聽講係鄧小平個女婿開噶嘛， 哦 OK 啊嗰時候佢係全深圳最安全嘅揈頭場啊嘛， 哦唔好犯法嘢 啊，所以我哋唔講呢啲啦，啊嗰時候啲揈頭場我哋唔會講噶啦，但可以講少少。嗰時候啲嗰度賣冰頭係明目張膽到你唔信，喺條冷巷度有冇要冰頭啊？有冇要冰頭啊？咁撚樣啊？ 咁、哦、樣。 咁嗰陣嗰陣溝女就好撚簡單嘅啫，有冰頭咪溝到女咯。咁、嗯、當然我冇啦，我冇啦，我冇啦，我冇。 你聽翻嚟啫。 啊，我聽翻嚟嘅啫，我冇買呢啲俾人嘅。OK， 啊，即係啊 ，OK。咁我啲朋友會，咁我啲朋友買唔買我就唔知啦。 啊， 我啲朋友買就唔知啦咁啊，咁啊，佢又揈頭，咁啊，實間都好撚多女過嚟玩嘅，即係除咗飲酒之外，有嗰啲啊嗰啲嘢喺度幫助下咧，你又易溝啲。 我未話你哦咁啊，即係你估計嘅。 我估計啫，咁我冇啊嘛，係咪先？我話咗我冇噶嘛，啊，咁啊，咁跟住玩下華爾街，咁跟住就仲有北打澳， 北打澳，喂，我主場。 咦？ 喂，我講下先。 我 講真係我真係我主場啊！ 啊，北打澳咧就分兩個階段嘅。曾經有一個階段咧，北打澳咧就變咗夜總會啊。咁夜總會咧就之後嘅事。係。OK， 咁我哋做緊北打澳 disco。北打澳 disco 有個名最出名係乜嘢？ 巴女。 除咗巴女唔淨止。北打澳咧最出名就係下邊可以玩電子遊戲機。 哦。 有架車，有架車嘅嗰啲嘅車咧仲可以。飘嚟飘去嘅咧， 如果你 讲大价嘅咧， 如果你讲北打我，不过冇时间啦，我老友北打我王子 啊，咁喺北打我玩，不过我哋曾经有试过一次，就同啲朋友嗱嗰时候已经系我玩咗三四年嘅 ，OK， 咁啊去北打我玩，我哋两条友坐低咗，嗰时候我就住喺边度咧，我住喺上我住喺下沙村，好记得嘅，咁啊识咗一条孖辫妹，哇嗰条孖辫妹真系靓捻到咧，点样讲咧？袁咏仪得唔得？ 我普通咯，我觉得普通。 袁咏仪嘅喂大佬，唔好听埋嗰啲咩嘢。袁咏仪咁嘅样，即系当然仲靓过袁咏仪， 即系后生啲， 后生啲起码后生啲啊嘛。 明 啊，咁我哋其实好简单，我又同另外一班朋友玩，咁去咗呢个舞池，一跳舞就俾女围啦，咁围嗰两条女都得噶，其实两条女都靓噶。咁啱啱兩條女咁，我哋咁我同我個朋友就 即係你就揀咗袁咏儀， 袁咏儀啦。 咁你朋友嗰個邊個啊？ 嗯， 你朋友邊個啊？周嘉玲啊？ 唔知啦，嗰條女。 你朋友嗰個似邊個先？ 咁唔好記得咩樣。 Okay. 啊，咁跟住玩完之後，咪直接帶去下沙咯。 即係你直接帶去下沙，袁咏儀帶袁咏儀，即係 帶袁咏儀去下沙。 可唔可以去行 去？肯去喎，但係佢問我攞錢啫嘛。 好、哦，唔係之前定之後？ 之後。唔係，即係我去到我屋企啦，嗰、那個叫做我屋企啦，咁咧其實打曬車輪啊，揸曬嘅成啊，咁想搏嘢咧，佢就問我俾錢，我話冇錢啊，咁我話500啦，即刻就除衫啊， 唔係係咪可以貴咗可以平啲啊？300會唔會得？ 北打澳 唔係啊，你去到你屋企啦嘛。啊佢開你自己開，你 嗰陣工價500嘅，嗰陣工價500嘅， 即係佢都係出嚟做嘅， 唔係 又唔係兼職， 唔係兼職，即係出嚟玩下 又賺到錢就賺，賺唔到算數，啱 feel 就賺錢。 好多女都咁樣， 係啱。 咁當然好多女係咁樣，亦都有好多女喺度希望識個男朋友噶嘛。咁我契妹就咁樣俾我一個朋友咁溝咗嘅，我唔記得喺溝時啊。定係不打我啦，係啦，咁我嗰個朋友叫阿偉啦，有偉啦咁全名我唔講啦，咁嗰時候佢溝咗之後又包養啦，因為我問佢喂點解要包養嘅，點解會養嗰、那個要養我契妹啦，啊應該都嗰時候即係你識咗，你知我唔契 你之前都拍過拖，你都俾過錢你女朋友啦， 咁我坦白唔到，因為 明知佢係玩玩下噶嘛。 哦 ，OK。 嗱，阿偉玩玩下噶嘛，我係咁樣。佢話：喂，其實平噶。佢其實平噶。 即係少數派長計。 啊，少數派長計，你諗下啦。如果我嗱，當時係點咧？都係三四千蚊， 俾一個月 一個月 包埋，即係佢俾租。 佢自己男仔俾租。租金唔知啦，咁啊同我夾嘅話，可能又平啲啦。 即係之後，即係俾完租之後，就俾多三四千蚊。 三四千蚊， 你嘅契妹 使三四千蚊啫，係咪先？咁嗰條女就已經喺屋企等你咯，而且佢冇嘢做嘅噃，冇嘢做嘅喎，廣東人嚟添，仲要係啊，咁啊都幾靚噶，都幾靚噶，成個唔知咩名啊，嗰條成名就係明星咁樣嘅。咁啊佢話平喎，咁我話喂佢話仲好啦，咁平時溝唔揾到女，咁啊翻去點去咯？溝到女，我咪照你咪住酒店。 哦，咁樣。 嗱，咁嗰時候佢都係咁樣求包養，但嗰時候即係好到咧，佢唔使話溝啊，你明唔明啊？溝係一個過程啊嘛。 即係佢一定有閪料，應該話翻到大陸。 基本上就一翻到大陸，即係假設我細妹嘅 case 啊，契妹嘅case 啦，就係翻到大陸，未識佢之前落 disco 識咗佢，佢嗰晚就幫咗啦。卜咗之後，佢當然唔止卜一件女，卜好，佢出嚟玩玩咁耐，卜咗好多件女啦。佢覺得啊，呢件女佢樣上頭又得，可能又有啲招呼啦，可能擔擔袋袋啦，你識。咁佢咪啊停喺度，咁咪租間屋，咁自己有一份。跟住咪可以同我一齊。咁如果佢唔啱嘅，佢咪溝咗其他女咪。在那些酒店那裡玩不算咯。 明解。 咁所以佢咁形成嗰時候嗰啲女一來就易溝啦。易溝啦。即係唔同而家呢度好難溝㗎嘛。 喂又咁啊牛哥又咁啊打擦喂不過過冬照問好想問如果你咁樣溝女你帶唔帶套呢當時 佢哋唔帶套嘅。 即係你就帶。 我會帶嘅。因為我係一個唔帶， 因為你唔係去俾錢叫雞嘛，即係如果以香港人角度咧，其實叫雞就一定要帶套，即係 我一路越攞帶套啦，一路越攞帶套。 咁如果你話 當反而係，即係近呢十年咧就少啦，即係有機會咧唔係少係有機會唔帶。 即係我意思係話，你當溝女識翻嚟，其實會唔會個意識就你覺得係女朋友嚟嘅就唔帶套？ 包括以前噶啦，前妻，包括韶關妹，我都識到 condom 嘅。 OK 啊。反而是年紀大了可能真的不怕死啊！屌你都冇嘅事，條命差唔多啦，幾年玩，幾廿年玩啦，係啦，咁唔怕啦，咁啊先至近呢十年，近呢五年我先至試過有幾次不怕。 唔係，同埋真係好老實，因為而家愛滋唔係絕症啊嘛，愛滋有得醫。 唔係㗎，嗰時候都好攞嘅攞。 嗰陣時 覺得我99%大。 哦，即係我咁問啫。 咁我唔會話， 即係啲網友都想知道，到底你一夜情嗰啲，到底你當我係雞定係女朋友啊？ 但通常點樣？通常好多朋友都唔帶㗎啦。但係咁嘅唔帶呢好撚複雜㗎嗰個流程又好撚複雜㗎。因為覺得你肯帶呢你係容易溝壓即同啲女上床啲㗎。 其實又唔係喎去得到即係我覺得啊大陸女大陸妹套唔套我覺得佢個 concept 冇咩嗰個概念或者一個個人衛生啊個人安全其實大陸人係冇反而嗱港女我就唔知道但我覺得港女一定有嗰個概念。 我咧系2000年代啦， 即系廿年前， 就可能冇，咁而家近咗而家呢一代，而家 即系大陆妹，而家嘅大陆妹， 而家大陆妹就有噶啦，有噶。 而家大陆妹因为佢系可能出嚟揾食，佢唔中意你啊嘛， 系唔系都会带噶啦，都会带。 即系唔系佢最紧要佢冧唔冧你或者，如果冧你嘅一定即系冇所谓啦，即系你话半冧半唔冧又谂住呃下你啲钱嗰啲，咪梗系要带啦。 咁当时嗰啲都有二沟啦，咁二沟就容易搏啦。二波嘅話，咁咪形成好多就應該係好多人嚟深圳玩啦。而且當時對得又低又高咧。如果2000年都仲係一蚊 一零幾好耐。 咁 有啲人話一二幾，我又好似未試過。一二幾 係 幾年代啊？ 我最高紀錄就係100蚊人民幣到138蚊，喂，100蚊港幣到138蚊人民幣。 不過唔係喎，再之前咧，人哋我聽人講過嚇， 八算啊嘛， 100蚊可能對40-50蚊，但係嗰陣時係咧，可能幾毫子就食一餐。 最撚簡單啦，係咪？我講我80年代，同我前妻嗰時候啦，嗰時係100蚊港幣對 六十蚊浮動噶，有時四十，有時六十啊。但係唔緊要噶，你食一個餃子個半銀錢，兩條友食你食唔曬， 食唔曬。 兩條友食食一個餃子個半銀錢食唔曬， 食唔曬。 咁而家唔得，嗰陣都唔得啦。係 啊。 咁我咁啊，到時嗰陣都係講埋而家啦。即係嗰二千年嗰陣啊，嗰個包養就係咁樣啦。三四千蚊，三四千蚊包埋屋，但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呢一期呢十年，嗱，因為嗱，我分清楚啦，我講嘅時候就九十年代啊嘛 ，OK， 我講而家就二千年代啊嘛，叫八十後啊，唔係一零後，一零後個價錢其實是完全兩件事嚟嘅。咁嗰個價錢係點樣呢？下個禮拜即係其實即係嗰個年代同而家即係嗰個年代2010年之後而家2020年呢十年 十年嘅變化 係點樣呢？咁你就聽埋下個禮拜節目啦。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